广东歌坛一唱成名的陈明，其实是河南洛阳人。由于毕业分配不对口，他不得已放弃专业改行唱歌，并只身南下深圳做了3年的职业歌手。1992年，陈明正式签约中唱广州公司，同年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《寂寞让我如此美丽》的主打歌，一经推出反响很好，从此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。 这张专辑应该是我演唱生涯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张专辑，所以我才有更多的机会，就是接着后面的这种音乐的这种道路，然后可能会去唱更多的不同的歌曲，或者让更多人去关注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 细小的舞池砸他的人生，我容易醉在酒里，繁华中我是陷落的尘世，人们拒绝我哭泣，今夜无人的降落，寂寞让我如此美丽，黑夜的星辰也灿烂的有一些些的喧嘘，心碎落泪的祈求，我容易憔悴在梦里，丢失了钥匙的我游荡在风中，人们不会记得那是谁，今夜无人的空间，牵绊的女人自由的想要飞，牵绊的女人自由的想 说到陈明，就不能不说接下这首《快乐老家》。1997年，这首歌曲曾获得多个奖项，并在多个排行榜上名列冠军位置。轻快的节拍、快乐的旋律，还有陈明的演唱，都让这首歌成为了一首经典作品。 我想可能在巅峰状态是97年的时候吧，就是《快乐老家》那张唱片，在全国总评榜那10首金曲里面，我一个人占了3首金曲，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倒没有特别的感觉，但是我回过头来想，哦，是那个时候是可能是自己事业的最高峰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在陈明的讲述中回顾他的经典作品。 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来还是很感慨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赶了一个特别好的时期，因为现在来说，从整体的制作水准来说，包括唱片公司的运作啊，各个方面来说，比那个时候都要先进了哈。但是呢，可能现在也正因为这个资讯太丰富了，所以有很多的年轻的歌手他确实很难出来。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，这好像是我的一个感受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那个时候大家对原创音乐的这种热情，和现在还是有很大本质上的不同。因为那个时候真的，无论是传媒啊，还是音乐人、唱片公司，好像大家对流行音乐、原创音乐还是有一种理想的状态，所以我在那个时代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啊。如果换一个时机，我不知道哈。 曾有一段时间，歌坛流传着“北有那英，南有陈明”的说法，可见陈明当年在歌坛的影响力。也有人说陈明是难得的三好歌手：歌好、人好、专辑好。苏莎这首歌《为你》。 吹城市的声浪，推开冷漠的心墙，期待。像风一样吹，人间飞短流长，面对世俗的阻挡，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。 随着结婚生女，陈敏有4年多的时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好了，记忆的唱片送上《天使飞进你梦里》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不见不散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坐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